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3集，朱颜鬼婆。穆兆堂带着那么多姑娘进了东郊的果园，直接入了桃花林。这桃花林吧，稍稍有些麻烦，因为桃树都比较低矮，而且比较稀疏，所以不太好隐蔽。因此展昭和白玉堂只能在外围的树林子里找了个地方隐蔽一下，攀到高处树冠比较密集的地方看下边的情况。展昭蹲在一棵高树的枝头，皱着眉头，能看清楚人，但是听不到说话声音。白玉堂站到展昭身后，凑到他耳边： 一大群人半夜三更来桃林干什么？ 展昭转脸就看到白玉堂的脸在旁边，顺便感慨了一下白玉堂皮肤真好。 你觉不觉得刚才杏儿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？ 白玉堂看看展昭，顺便感慨了一下展昭的皮肤真好。 你的意思是他大部分时间处于不清醒状态啊？ 这个穆兆国突然之间冒出来有点诡异，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我从小到大听了不少东西南北的怪事儿，可是醉心花什么的简直闻所未闻。 你没听过，但包大人未必没听过，还有八王爷， 他们三个自从听了桃花娘娘的事之后就神秘兮兮的，能把他们三个联系起来的大概是一些陈年旧事，还是一些关于皇家的事情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下巴搁在展昭肩膀上。展昭回头看他： 干嘛？ 累，休息会儿。 展昭无语，不过难得看到白玉堂这么放松，平日老绷着，这会儿还挺可爱的。一想到可爱两个字，展昭开始甩头。 我怎么又胡思乱想？ 耳边传来白玉堂一声轻笑，展昭从没听他这样笑过，斜眼看他。白玉堂还真是好放松，微微眯着眼睛看他那一双桃花眼。两人正对着，就听身后有人问了一句： 你俩半夜三更的挺有情调啊。 这声音就在两人耳边，可关键是展昭白玉堂完全没察觉到身后有人，幸好听出声音是熟悉的，才没发出大的动静。回头一看，果然就见殷侯抱着胳膊蹲在他俩身后的树枝上，歪着头看两人。展昭十分惊讶，殷侯之前在西州府分手之后就不见了，感情还真来了开封。 外公 乖。 殷侯见展昭叫人，笑眯眯的，顺便瞄了一眼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然也识相，随着展昭叫外公，殷侯扑过来要搂一把，张嘴说乖，不过没搂上，衣服领子叫展昭揪住了。展昭用眼神警告他不要乱占便宜。殷侯眯眼睛，边凑到两人中间往远处望，随即了然。 哦，嘿嘿，我说你俩鬼鬼祟祟的，原来跟踪一群姑娘家。 展昭尴尬了，殷侯抱着胳膊张望了一会儿，有些纳闷： 哎，那几个姑娘怎么呆头呆脑的，大半夜没睡醒啊？ 外公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能听见吗？ 说什么计划改变。 你听得到？ 哼，又不是很远，能看到怎么可能听不到啊？ 展昭皱眉，白玉堂也觉得殷侯厉害，不过也可能是内力的问题。 不会啊，嘿嘿，不会就问嘛，要不要外公教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有一点点别扭，倒不是让殷侯教不好意思，而是因为殷侯那样子太嘚瑟了。展昭瞧着殷侯往他眼前一凑： 那你教不教？ 殷侯立马眉开眼笑，伸手指了指耳朵前方接近面颊处。 这里呢有一条金络，内力可以过，一过就知道效果啦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伸手摸了摸耳朵，还真感觉这里似乎是有金脉。两人在练武方面都是绝顶的奇才，一点即透，很快领会了殷侯的意思。说来也奇怪，运气过耳之后，四周围的声音一下子清晰了起来，远处桃花林里穆兆堂说话声也可以听得清楚明白，穆兆堂似乎正在发脾气。 你究竟是怎么办事的？叫你抓人抓来抓去，竟然连白玉堂家的丫鬟都抓来了，这下误了大事，都不知道怎么跟主人交代。 主人？ 跟穆兆堂对话的是一个老婆子，这老婆子之前应该是等在桃花林里的，穿了一身黑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帮手的老妈子，仔细看样子有些怪，长得有点像猪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殷侯一边一只胳膊搭在展昭和白玉堂的肩膀上，瞧着桃花林。 我才没看着你们几天，你们怎么惹上那麻烦了？ 什么麻烦？ 殷侯敲了敲展昭的脑门，又突然伸手揉他脸，跟平日展昭揉小四子的动作差不多。 哎呀，你不认识那老太婆呀？ 展昭按住脸看白玉堂。 你认识那老太婆？ 这老婆子除了脸比一般老太婆皱一点之外，没看出什么大问题啊。 哎呀，那个皱巴巴的老太婆可是有些来头的，她姓朱，本名叫朱颜，人称朱颜鬼婆。 展昭愣了愣，白玉堂也皱眉，朱颜鬼婆这名字他们听过。 就是那个精通摄魂术臭名昭著的朱颜鬼婆，不是说她因为害人被杀头了吗？ 哼，这个老太婆可精了，当年杀头不过是因为仇家太多，来个金蝉脱壳，不过后来去了西边之后就销声匿迹了。这老太婆以前也曾经想加入魔宫，不过她心术不正，最重要的是她喜欢出卖朋友，是个反复小人，被你红姨打伤之后呢跑了，你红姨险些就把她抓住来个五马分尸了，可惜她狡猾逃得快。 哦， 展昭点点头，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，不过算算年纪，这位鬼婆也得有个百来岁了。 除了蓝蚁还有红蚁啊？ 红橙黄绿青蓝紫，一共有七个蚁。 魔宫人口真多。 摄魂术，那几个姑娘呆头呆脑的，是不是也中了摄魂术啊？ 摄魂术这种东西，除非你内力深厚，不然很容易中招。不过如果人比较坚强或者单纯一点，心无旁骛，都不太容易中。最怕就是心里头有事想不开钻牛角尖的，一米一个准儿。 幸而为情所困，应该是容易被人趁虚而入的。 白玉堂觉得应该把杏儿救出来，但是既然后边还有个主人，那表示穆兆堂和鬼婆都是小喽啰，需要把幕后的人引出来。 既然白玉堂已经对我们有所怀疑了，就要把这丫头除掉，你让她自己动手，手脚干净点，别留什么后患。 朱颜鬼婆点了点头，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银铃，对着杏儿轻轻晃了晃，原本呆呆的杏儿抬起头望向鬼婆。鬼婆对他招了招手，往前走，杏儿就跟在了后边。白玉堂觉得不妥，别出了什么事儿，就要跟去。殷侯轻轻一摆手，示意他俩继续在这里盯梢，他去救人就好。白玉堂和展昭点了点头，殷侯就没影了。 别担心，外公不只能救回杏儿，估计还能把鬼婆提溜回来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他当然相信殷侯。两人继续听，就见穆兆堂背着手看了看天色，时辰差不多了， 这时有另外两个随从打扮的女人捧着一个黑色的大包袱过来，放到姑娘们眼前放下。随着她打开包袱，那些姑娘们纷纷走过去，拿起黑包袱里的东西。展昭和白玉堂仔细看了看，像是黑色的夜行衣。随后那些姑娘们旁若无人就开始换衣服。展昭和白玉堂皱眉转过脸，这些人应该真是中了摄魂术。等姑娘们换完了衣服，又去包袱里一人抽出了一把匕首。 哎，都会功夫？ 反正杏儿是不会，这几个嘛不知道，但看样子似乎也不会。 穆兆堂一摆手，那些姑娘们都朝四边散开，分头走了。 分头走的， 看他们行动缓慢，的确不像是会多高的功夫，这三更半夜拿着刀去做什么呀？ 白玉堂一摊手，这么多人，他们才两个，自然不知道盯着谁，只好盯着穆兆堂。可穆兆堂似乎是等鬼婆回来，左右等不到就皱眉。 怎么那么慢，杀个丫头要那么久？ 御史，我们先回馆驿吧，太久不回去容易惹来宗斌怀疑。 穆兆堂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没再等鬼婆，自己带着随从走了。 似乎彼此关系不是太好。 正常，那穆兆堂看起来自命不凡，朱颜鬼婆臭名昭著，应该入不得他眼。 正说话间，就听不远处有声音传来，展昭和白玉堂仔细一听，就听到有人求饶。 饶命呐，阴侯饶命，我这就滚出中原，再不入半步，饶命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